想过如此退场，疾驰的车载他去远方，窗外的山脉纷纷后退，人们渐渐入睡。在冰角回荡，像飘在那天上的云，遮住他的眼睛。寻找一颗